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09集《满分学员》。上次左秋荣把信封交给他之后，他就随手放到了这里。实验室的器材肯定不会出什么毛病，昨天他也一一询问过左秋荣跟叶师兄，外面那个实验确实是秦冉做的，那么高的数据波动，就连廖院士也为之震动。只是昨天一下午都没有看到秦冉的人，等到今天上午他让秦冉进了实验室帮他做各项研究的时候，他的动作完全不显慌乱，虽然有几个点不太清楚，但他只要稍稍一提，秦冉就能立马反应过来。廖院士一边想着，一边拆开原木色的档案袋。每年物理实验室的新成员档案都被收录，包括前面报名考核的依据、入实验室的成绩，方便各个实验室的教授跟研究院评估这些新学员的潜力。这些新成员确实如同左秋荣之前想的一样，在京大 A 大是天之骄子，但比起实验室乃至研究院这些研究狂人就差得多了。每年实验室的新人也就那么一两个是极为出色的，能被各大实验室的老师看中，但这么一两个在没进实验室之前就被培训的教授或者研究员提前挑了。比如上半年的宋绿婷，一月份在参加培训的时候就被研究院的研究员提前看中了。秦冉动手能力有点出乎廖院士的意料，所以才会想看看这个新学员的入实验室评定。廖院士翻开第一页，是普通的入学资料。秦冉，大一新生，专业主修自动化，辅修核工程。大一新生还是双专业就能考到实验室？翻到第一页，廖院士除了实验对其他都毫无波动的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惊愕之色，这份资料对他的震动太大了。大一就能考到实验室的新生，他的考核？廖院士继续往后翻，报名资格点数评估为10，物理实验室考核笔试300，物理实验室考核试验100，实验室综合评估10。实验室一向有综合性的评估，满分为10，这些廖院士知道，但因为这是综合性的人工评估，主观题除非真的有那一届的学员出色到评估的实验室几位负责人都不得不佩服，不然很少会出现满分的估分。实验考核满分100，那他是做了 S 级的实验，尤其是修双专业，他的报名资格点数评估也是满分。廖院士的大脑也隐隐发热，面前的电脑已经打开了，他却还是半点反应都没有，怔怔地低头看着手中的资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来他实验室的新成员竟然评估是满分。 廖院士。 这时候叶师兄走过来，拿了一本打印好的地下反应堆观看报告递给廖院士，叫了一声，廖院士却没有什么反应。好半晌他才反应过来。 小叶，你觉得你小师妹怎么样啊？ 廖云氏的手压着眼睛，叶师兄一愣，不过还是开口道： 哦，小师妹做实验动手能力不错的。 他昨天看他做了反应堆的实验。廖院士坐在位子上微微颔首。中午云锦小区，秦宇站在小区门外，手上还拿着手机在跟宁晴通话。手机那头宁晴的声音复杂又夹杂着莫名的情绪， 你爸爸这是鲤鱼跃龙门了。 秦宇的心仿佛被狠狠扎了一刀，尤其是听到宁晴说秦家家大业大之后。他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区，云锦小区虽然不如亭兰，却也是名副其实的富人区，一套房产也要几千万。他自嘲道， 难怪姐姐身上穿的戴的无一不是定制，爸爸他是不是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女儿？ 秦宇捏着手机，骨节都泛着青白色。云锦小区没有业主记录过的人员不得随意进入，秦宇就在原地等着。他身上裹着大衣，等了很久才等到了拎了两大袋菜的秦汉秋回来。他穿着剪裁得体的羽绒服，言行举止间除了有些憨厚，其他的跟以往几乎是天差地别。若不是那张熟悉的脸，秦宇都不敢相信那是秦汉秋。 爸， 秦宇扯下自己的围巾往前走了一步，这道声音有些熟悉。秦汉秋往前看了一眼，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的秦宇。他脚步顿了顿，然后不知想起了什么，面色一变，撒腿往小区内跑。吓得安保还以为他是不是遇到了抢劫犯，拿着电棒出来巡逻了。门外已经准备好一番说辞的秦宇看着秦汉秋的背影，愣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秦汉秋连见都不想见他。秦宇跟宁晴通话，一开始来找秦汉秋的时候他还不甘不愿，可现在眼看着秦汉秋住着高级公寓，秦冉在网络在学校混得风生水起，秦宇内心眼下只余了满腔懊悔。若早知道他那个搬砖的爸爸有这样的身世，他在云城的时候怎么也不会跟他闹得那么僵。秦宇站在路边面色苍白，刺啦一声，一辆车在他身边停下，副驾驶的窗户降下，露出一张中年男人的脸。 我们秦四爷要见你。 下午两点，秦冉在图书馆查完了一些自己要引用的资料，才拿着背包回到实验室。实验室内，廖院士还在做实验。秦冉就拿出了电脑，将写完的论文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把所有图表整理好打包，又登录了自己的邮箱，按照投稿邮箱点了发送。 小师妹。 身后，叶师兄拿着杯子过来。 在投稿啊？ 嗯，一篇论文。秦冉关了投稿页面，他手速快，不然叶师兄一定能看到他填写的邮箱是他非常熟悉的 SCI 物理刊物收件箱。 才来实验室就写了一篇研究论文。 叶师兄收回了目光，笑着询问， 什么研究方面的？ 反应堆。论文发过去就等期刊那边审稿了。秦冉关了论文界面，眉宇挺淡的。叶师兄点点头，然后看向廖院士那边。 好，廖院士让你过来。 秦冉收了书，跟着叶师兄进去。里面，廖院士给这几个人分配了下午的任务。他指着电流磁场调试器说， 按照我的模拟要求，算好最佳磁场。 以前这种工作都是左秋荣跟叶师兄安排的，左秋荣把前期数据算好，叶师兄按照数据帮廖院士调试磁场。今天多了一个秦冉，左秋荣抿唇看了秦冉一眼，他没有说话，看起来要比往日沉默很多。他拿过自己的电脑直接测算数据。秦冉倒没有那么急，而是站在叶师兄的实验台上看了两个小时叶师兄的实验过程，才去拿了自己的电脑算磁场跟电流。两个小时后，下午六点多一点，秦冉一边构画着模拟图，一边检测最佳数据。哥手边的手机亮了亮，正是程军问他今天几点出来。 青山想了想，告诉他十分钟后。十分钟后，他算好了数据，直接打印出来，递给叶师兄，指尖苍冷。旁边，左秋荣还在电脑面前算着繁琐的实验数据，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情况。叶师兄埋在一堆磁场里，一脸崩溃。看到秦冉递过来的数据，他愣了一下。旁边廖院士还在忙着，左秋荣还在算数据。他压低声音，惊愕地开口问秦冉：“算好了？”秦冉点头。叶师兄接过来看了一眼， 这么快？ 秦冉跟叶师兄打了个招呼，就出去把自己的背包收好，又去换衣间换了件外套，这才走出去。物理实验室门外，程俊的车也刚停下没多久，他站在车边，穿着黑色的羊绒大衣，直接敞着，露出里面黑色的衬衫，银色的双排扣在灯光下反射着冷芒，手上还拿着手机，显然是跟人在打电话。看到他走来，他一边往他这边走，一边跟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你这什么破实验，每天六点以后。 打开车门让人进去后，程俊才拿了车钥匙。秦冉手支着下巴，语气不紧不慢。论文已经写完了，等审核。至于后面，徐校长的那个 ICNE 国际赛才是头等事。他双修研究了两天，对这个研究也有了一些构想。不过，关于他的队员，不知道徐校长会不会同意全由大一的新生组成。实验室内，秦冉走后一个小时，左秋荣算出了他的理想式答案。 算出来了。 实验室很大，廖院士从另一处走过来，声音一如既往。 刚刚算好。 左秋荣拿出来自己打印的纸，走到廖院士构建的反应堆面前。叶师兄反应过来，他拿出秦冉之前给他的纸。 小师妹也给了我一份数据。 廖院士看了一眼叶师兄手上的数据，左秋荣则是看也没看那份数据，也没有说话。他只是站在机器面前，将电流跟磁场密度一一调整成自己算出来的数据。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